Thank you. Thank you.

穿什么样，身段不肥也不瘦，她的眉毛像弯月，她的腰身像绵柳，她的小嘴很多情，眼睛能使你发抖，她老不喊什么样，身段不肥也不瘦，她老不喊什么样，身段不肥也不瘦。阿拉木汗住在哪里？吐鲁番西三百六。阿拉木汗住在哪里？吐鲁番西三百六。来啦啦来啦啦来来来来啦啦来啦啦啦啦啦啦啦来来。阿拉木汗住在哪里？ 雪花满天飞，雪花。

头想要扔去呀来，可是石头仍然握在手里。千条大路通天边去 长又美丽啊。心飞到那花园里，快